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一封突如其来的50年后的神秘邮件，令主人公沈四原本的生活失去了控制。邮件中可怕的预言一一应验，他不得不奉命去接近一个冷峻如岩石的女人，世界首席病毒学家徐之仪。人类的灾难正步步紧逼，一场不合时宜的爱情也悄然而至。这份爱情将与史上最残酷的浩劫跨越时空，生死对决。欢迎收听小说《寻找时间的灰度》，作者安逸，演播刘宇阳。 独自在黑夜里奔逃了很久，徐志怡方才看见远处有薄熙的一层金光，像是晨曦，又像是初升的太阳。他跑过去，在那越来越明亮的光线中微微眨了眨眼。是的，他以为自己在眨眼，但是看在守在病床前的沈四的眼中，那只是睫毛的轻微颤动，一下两下，睫毛微微地动着，像是灰色的飞蛾在犹豫要不要展翅。终于睫毛一扬，露出了两只沉静的黑瞳，以及瞳孔中一张小心翼翼的男人的脸。那是沈四将头探到徐志怡眼前，正小心地端详着他，而徐志怡的思绪却还停留在村民激烈的暴行中。可是此刻他偏了偏头，后脑勺一阵的锐痛，他皱了皱眉。徐志怡难得有多余的表情在脸上，因为片刻的迷惘露出了孩子一样的脆弱。沈思只觉得徐志怡皱眉的表情像是只手粗暴地伸进他的胸膛，用力揪着他的心。在眩晕袭上来的瞬间，徐志怡赶紧闭上眼，静默了好一阵儿，才压抑住胃里翻涌而出的恶心，也想明白了自己的处境。怎么了？看见我高兴坏了？还以为自己是在做梦。沈思语气轻松地调侃，可是声音却有些不受控制地发抖。徐志怡重新睁开眼睛，声音有些嘶哑。我梦里只有一口棺材，难道你想躺进去？沈思猛松了口气，能开玩笑证明神志清晰，没有大碍。段梅站在病房的一角，闻言忙探头过去。清晨的粉白的阳光照在徐志怡裹着绷带的头上，令她的皮肤呈现出一种病态的剔透感，但毕竟清醒过来了。段梅抹了抹绯红的眼眶，悬了一夜的心终于落回了原位。昨日村民们虽然蛮狠，但因为有媒体记者在场，下手还是知道分寸的。混战结束时，几个研究员因为护住了头脸和要害，虽然身上难免有些青紫，但也并无大碍。段梅的手臂被扯脱了臼，一到医院就给接上了。赵辉的背上虽然挨了好几个闷棍，皮肉肿了起来，但幸亏没有伤到骨头。唯独徐志怡后脑被锄头砸了，破了皮，流了血，肿得老高，一直昏迷不醒。医生们也不敢给他转院，怕颠簸太多，如果脑里有淤血反而压迫到神经。县医院设备有限，做不了核磁共振，只能苦等。段梅守在病床前不肯走，坚持要等徐志怡醒来，却不想半夜里一个戴着大口罩、帽檐低的几乎遮住了半张脸的男人突然闯了进来。一开始他还以为是歹徒进来行凶，想要扯着嗓子喊人，可是那人一把扯下口罩，露出了那张他在荧幕上见过无数次的脸。他只觉得这间小县城灰暗脏污的病房里突然闯进了金光四射的太阳，那双似笑而非的眼睛迎向了他，没有隔着任何屏幕，也不是出现在广告牌上，他们离他那么的近，近到他一伸手就能摸到， 甚至连唇角那道细细的微微上挑的疤痕都清晰的像透过放大镜般刻意摆了出来。猝不及防的他捂住了嘴轻叫出声，沈四像是料到他的举动，急走两步，竖起食指在嘴边做了一个噤声的动作。已经溜出唇边的那声惊叫在空中打了个转，又被他硬生生地憋了回去，然后这英俊的太阳神就直奔病床而来。他与沈四中间隔了一张窄窄的病床，病床上躺着昏迷不醒的徐志怡，他几乎可以感受到对面沈四炙热的呼吸。几乎是在沈四低头看向徐志怡的刹那，段梅看见他的眼眶红了。尽管那浓密的睫毛垂下来，想要极力掩饰他眼中太多浓烈的情绪，然而那双眼睛里的担忧与心痛已经盛放不下，全都溢了出来。段梅甚至疑心那些泄露出来的情感会化作一粒一粒有形有质的琥珀，每粒琥珀中间都秘密包裹着、妥帖封存着一个徐之仪。 之前那个电话，你是徐教授的男朋友？ 段梅圆圆的脸上浮现出了一种看见海龟在天上游泳的表情。 男性朋友， 沈思低声说道，因为连夜奔波，他的声音有些哑，听在段梅的耳朵里却突然觉得性感极了。段梅默默摸了摸手臂上被那声音激起的一层鸡皮疙瘩，他也想要这样的男性朋友。整个晚上沈思一直坐在徐志怡的床边，他没有再说话，只是静静地看着他，视线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徐志怡的脸。他的脸那么的小，那么白，像是一团蒙尘的月光，躺在同样惨淡的病床上，那被单也不知道洗过没洗过，早已经斑驳狼藉，看不出本色了。想到徐志怡那样一个有洁癖的人，曾经连握自己的手都要用消毒水喷一喷，若是知道自己躺在这样一个脏污的大床单上，想必会立刻蹦起来，整个人泡进消毒液里去吧。他想笑，可是偏偏心里又酸涩的，像是被人强行喂了一半苦橘子。为了他的梦想，为了让人们远离病毒流感，他一定不介意承受这些苦难吧。沈四毫无避讳地将手伸进被子里，握住徐志怡毫无知觉的手，可是徐志怡的手指冰凉软软地搁在被单上，他怎么捂都捂不热。如果他醒着，这手是无论如何都不肯给他牵的吧。沈思半是甜蜜半是心酸地想着。徐志怡醒来之后，段梅便主动去叫医生，趁着段梅离开的片刻，徐志怡忙问沈思， 你怎么来了？ 沈思不答，只盯着徐志怡看了一阵，看得他头皮发麻，才轻佻的一笑， 徐志怡，你不是跆拳道黑带吗？怎么会被人一锄头就干翻了？ 徐志怡闻言一愣，猛地想起自己住进沈思家的第一天晚上威胁他的话，忍不住扑哧的一笑，却不想牵动头上的伤口，痛得龇牙咧嘴了半天，才悻悻地说道， 我随便开个玩笑，没想到你还当真了。 沈思闻言胸中一堵， 你们搞科研的不是最讲究实事求是吗？ 但没人规定科学家就不能有幽默感吧。徐志一抬手揉了揉眼睛，沈思的脸贴得太近，要得他眼花， 你那是幽默感吗？你那个是赤裸裸的欺骗。 你难道不知道我们学术界造假历来就是有传统的？正说的热闹，门口的段梅领着医生进来了。沈四忙把口罩拉起来遮住脸，低头坐在角落里不吭声。好在医生检查之后只嘱咐徐志怡静卧休息两天，如果头晕的现象好转就可以出院了。可是徐志怡却一天也等不了了，他一醒来，段梅就把网上吵得沸沸扬扬的消息告诉了他。他立刻提出要看个究竟，赵辉墨迹了好一会儿才把网上炸了锅的消息找出来给徐志怡看。徐志怡接过他的手机，粗略翻了一下这两天的新闻报道。赵辉见徐志怡看着手机一言不发，有些担心地问， 徐教授，别看这些骂你的话，这些是外行人不懂才误会你的。 徐志怡抬起头，小小的酒窝一闪，笑道， 他们骂他们的，我做我的，两不相干。 徐志怡立刻打电话给苏青，请他通过卫生部和当地政府沟通，请各村委会协助动员村民配合，在一周内提交所有1918年的死亡名单。 最后他安排段梅和赵辉等人连夜制作关于僵尸病毒的宣传片，他要亲自一个村一个村的过去宣讲，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威逼利诱，双管齐下。反正事情已经被捅破了，他也没什么顾忌的了。一群鼻青脸肿的研究员们围着躺在床上头上缠着绷带的徐志怡开会，大家都神情肃穆，眼睛晶亮，仿佛昨天的一场暴力行动反而激发了他们的好胜心。等安排完接下来的工作，徐志怡才发现身上躺着的病床有多不干净。果然如沈思所料，徐志怡当即便翻身下床要回招待所洗澡，不管旁人怎么劝，他执意要回去。可是段梅却犯愁，招待所只有公共浴室，徐志怡身上有伤，沐浴很不方便。无奈沈思只好请段梅回招待所帮助取徐志怡的衣服，而自己则打了辆车把徐志怡塞进后座跟着钻了进去。司机师傅操着当地的普通话问他们去哪儿，沈思收敛着声音，用手半搂住徐志怡的肩膀轻声地吩咐，去你们这儿风景最美的酒店，要最干净的。出租车司机娴熟地回答说，洱海边就有，但是有点贵，海景房要上千一个晚上，但是报他的名字可以打九折。 行， 沈思干脆利落地答应了。后视镜里，司机黝黑的面上一喜，高高兴兴一脚踩上油门，直奔目的地而去。我可没钱付。徐志一头微微后仰，脖子顺时搁在沈思横在椅背上的手臂上，这手臂可真结实，硬朗却不失弹性，千金难买的好枕头。 放心，有我呢。你不都快破产了吗？别欺负我没看新闻。 嘿，徐教授百忙之中还不忘关心我。沈思低头看着他头上裹得胖胖的一圈绷带，这绷带在阳光下晕开了一圈白色的淡淡的光晕，他又忍不住吐槽， 400万，你如今也是自带光环的人了。 也许大理的阳光太热情，徐志怡觉得面颊微微有些发烫，于是侧过脸懒洋洋地看向窗外，不搭理沈思。沈思见他难得不抬杠，便也沉默了下来，两人都不说话，只看着车窗外快速流动的风景。到了酒店，徐志怡忍着头痛去办了入住手续，沈思才低头冒着腰跟着上了楼。房间很大，270度的长窗对着洱海，视野开阔极了。雪白的床单上搭着淡蓝色的毯子，蓝天白云一般的清爽。再看看那连窗而立独对碧海的浴缸，徐志怡禁不住低声欢呼。接着他转头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支消毒喷雾，对着浴缸就要喷。沈思不忍看见徐志怡站立不稳的样子，一把抢过消毒喷雾，对着浴缸一阵狂喷，嘴里还不忘揶揄， 我看你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安之若素的样子，还以为你的洁癖不治而愈了呢。 徐志怡没有搭理沈思的揶揄，只含笑看着他站在浴缸前忙碌。他高大的身形需要弯到极致才能迁就浴缸的高度，沈思对准缸壁一寸一寸喷洒消毒液的样子显得分外虔诚，好似在做一件极为庄严肃穆的大事。再琐碎的事情由沈思来做都分外好看，多了一种仪式般的美感。大抵是因为他做任何事情都特别认真吧，徐志怡愣愣地看着沈思，一直到躺进浴缸，整个人被温热的水包裹着，徐志怡都没有从沈思带给他的奇异感觉中缓过来。随着水温的升高，他的身体终于一寸一寸地放松，被殴打的地方开始疼痛起来。他低头发现腹部、膝盖、大腿、手臂，目力之所及之处，皆是一团一团的淤青暗紫。他轻叹了一口气， 怎么了？ 没什么。 徐志怡侧头看向窗外海天交融的一片碧蓝，好似身下那温软的热水也被那蓝色浸染，变成了天与海的一部分。湿漉漉的热气熏扑到脸上，令他的双颊发烧。徐志怡当然不会承认那是因为开放式的浴室没有门，沈思正坐在咫尺之外的沙发上，尽管他很自觉地戴了黑色的眼罩并保证不看，但是徐志怡沐浴的时候撩动水花发出的细微的声响丝毫也逃不过他的耳朵。幸亏徐志怡一向坦荡，并没有太过扭捏，他总不能因为自己要沐浴就让沈思到人来人往的酒店大堂里坐着被人围观吧。但是他不知道的是，自己坦荡无畏，沈思却并非君子。 好几次沈思听见浴缸里水声撩人，好像是有一尾活泼的小鱼在温软的水里游来晃去，在他的心头荡起涟漪一圈一圈。沈思便有些按耐不住，偷偷侧脸从眼罩的缝隙处向外窥探。窗外金色阳光洒在雪白的浴缸上，反射出一种朦胧的乳白色的光晕，光晕中坐着徐之仪。浴缸很深，只露出了徐之仪大半个肩膀和一侧弧度圆润的轮廓，原本苍白羸弱的女体在金色的夕照中泛出了淡淡的温柔的金属质感，尽管骨感却线条纤细流畅，不失美好。然而这美好却被破坏。沈思起念全无地看着金光中的半个侧影，那瘦削的蝴蝶锁骨上有一缕淡青色的淤痕，像形状破碎的贝壳纹身，那应该是一个拳印吧。沈思下意识地握紧拳头，心脏被那淤痕牵扯出一丝隐痛，他低下头不忍再看。从第一天认识徐之仪开始，沈思见证过徐之仪无数次的倒下，但是他总能迅速地爬起来，挺直身板，继续行走在自己既定的线路上。他那么瘦弱，却好像没有什么东西能真正将他击溃。沈思闭上眼睛，可是眼前却始终是光晕中徐之仪挺直的薄薄的背脊。正在两人都陷入静默时，徐之仪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他赶紧往浴缸伸出一缩，对门外的沈思喊道： 帮我看看是谁，如果是段梅，你就帮我借一下，他可能是送衣服过来。 沈思一把扯掉眼罩，从桌上抓起了徐志仪的手机，瞄了一眼来电显示，习惯性的向右一滑接通电话。 喂，你那头怎么样？伤得严重吗？怎么一直不接电话呀？ 一个年轻女人非常急切的声音从电话那头响了过来。沈思轻皱了一下眉，对着手机嗯了一声。电话那头的女人显然被男人的声音给惊了一下，然后他略微收敛了一下情绪，轻咳了一声，略带尴尬地说： 我找一下徐之仪，徐教授。 徐教授正在洗澡。沈思半眯了一下眼睛，刻意把声音放在喉咙里滚了滚，好显示出一种沙软的感觉。 电话里的女人愣了一下。 要我现在把电话给他吗？沈思继续说道。 啊，沈思，你别乱接我电话。 浴缸里的徐之仪察觉出了不对，赶紧在里面抗议着，而电话里的女人显然听到了，她像是被踩了尾巴的猫一样惊叫了起来。一阵窸窸窣窣的响动之后，她的声音又从话筒里甜甜腻腻地传了出来： 你是沈四，你和徐之仪在一起？那我就不打扰了。 女人终于贼兮兮地说完了一句完整的话，也不等沈四回应，就果断挂了电话。沈思把眼罩拉下来遮住眼睛，然后径直走进浴室门口，将手机向里一伸。 喂，你别进来。 徐之仪的惊叫声伴着哗啦一声水响。 怕什么，我戴着眼罩呢，就你这一马平川的身材有什么好偷看的。手机还要吗？ 沈思戏谑地说道。徐之仪抬头看了一眼沈思，果然老老实实地戴着眼罩，于是放下心来。 谁打来的？ 江纯一。 他说什么了？ 他问我是不是沈四，是不是和你在一起，我说是，他就把电话给挂了。 那之前你说什么了？ 我说你在洗澡。 徐志一面上风轻云淡地哦了一声，而心里却忍不住惨叫。青天白日的洗澡还跟一个男人共处一室，以江纯一的脑补能力，大概能自动补齐30页 PPT 吧。等到徐之仪洗完澡裹了浴袍出来，段梅正好也送了衣服过来。徐之仪躲进卫生间换衣服，独留段梅与沈思在外面大眼对小眼，气氛莫名有些尴尬。沈思沉吟了片刻，对正偷偷打量自己的段梅说： 你能替我保密吗？ 段梅在沈思的注视下慢慢红了脸，她伸手捂住胸口强压心跳，点了点头保证道： 我谁也不说。 沈思对她微微一笑，眼睛里释放的善意令段梅觉得呼吸更加炽烈了。 那你能再帮我一个忙吗？ 能。 段梅不假思索地回答。沈思放心了，这姑娘应该是他的粉丝，且看起来挺淳朴的。于是他故意皱了一下眉，摆出了一个为难的表情。 能用你的身份证在隔壁帮我开间房吗？如果用我的身份证，估计马上就暴露了。 没问题，我马上就去。 段梅立刻豪爽地拍拍自己的胸口，说完他又像是想起什么似的侧头小声问， 你不和徐教授一个窝？ 沈思扑地笑了，将头凑到段梅耳边，示意他伸耳朵过来听。段梅立刻紧张起来，情不自禁地咽了口唾沫，等着听男沈的秘密。你跟普通朋友住一个屋吗？ 哈，骗鬼！ 段梅失望地嘟囔了一句，暗自吐槽，明星就没一个说真话的。盛夏的大理空气特别透，阳光黄得像打了蜡的仙骑士田城，照在晒谷场白色的地面上，那地便像是湖面一样飞起点点碎金。前光后面的树影下是一排排的长凳，长凳上密密麻麻坐满了人，一些老人穿着当地的民族服装，蓝布白裙很艳丽，老老少少乌泱泱地坐了一大堆，小声说话的，嗑瓜子的，喝茶的，啃水果的，像是开茶话会一样的热闹。徐志怡头上缠着绷带，坐在第一排，神情肃穆地看着段梅给大家放小电影，关于病毒的视频。徐志怡旁边坐着面色红润的中年汉子，是这个村的村支书，他不时尴尬地回头示意村民聊天小声点，这是他们疾控中心走访的第16个村子。最近一周，他们每天都要像现在这样到村子里做宣讲，上下午各两场，每次都是段梅放一段视频，然后徐志怡这个一看就是外地来的专家到台上去做宣讲和动员。刚开始大家被迫来听宣讲是带着抵触情绪的，等到看小电影的时候，注意力才稍微集中一些，可嗑瓜子的嘴也依旧没有闲着。但是渐渐的，视频里人们感染病毒后痛苦的模样，那些直线上升的死亡数据，病毒传染途径的动画短片，让他们觉得即便是大理碧海蓝天和纯净空气也阻挡不了病毒的入侵，因为病毒是跟着潮水一般的游客堂而皇之地涌进来的，你不知道哪一个游客呼出的气息里就隐藏着致命的病毒，但你又不能不让游客们来云南，因为那意味着把钱挡在门外头。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幻想小说寻找时间的灰度，本书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安逸，演播刘宇阳，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10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FM98.2，把青春还给你。 眼睛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苏联时代，莫斯科大学心理学教授斯皮尔金组建秘密实验室，培养能将心理潜力发挥到极致的超级士兵，命名为白狐。冷战结束后，白狐实验室被关闭，成员各寻出路，斯皮尔金教授的儿子谢尔盖却不知去向。20年过去，他的女儿阿杰丽娜和王鹏翔深入西伯利亚荒原，终于找到了谢尔盖。然而从这一刻开始，谢尔盖的命运再也不能由他自己做主。谢尔盖究竟为什么失踪？王鹏翔能否从谢尔盖这里完善他的终极武术？敬请收听科幻小说《人形武器：白狐》，作者郑钧。 第一集，白狐现身。院子里没有人，至少在两名保安专家眼里，这座废弃工厂的院子里一个人都没有。保险起见，他们提着手枪一左一右分散开来，在废料堆、灌木丛、倒塌的矮墙后、瓦砾遍地的旧宿舍里一一的排查。是的，确实没有人埋伏在这里。于是一名保安拿起对讲机向外面的同事发出信号，然后他们拿着枪背靠背站在院子中央，扫视着2米多高的院墙，以防有人突然从那里翻过来。其实院子里面有个人，这是一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紧急特别行动小组的成员，该小组缩写为 SSG， 专门执行法外杀戮任务。他们用恐怖的手段来对付恐怖分子，震慑国家的敌人。这位 SSG 高手穿着变色龙迷彩服，人穿上这种迷彩服，在某个环境里静静地待上2分钟后，迷彩服就会出现与背景完全相同的图案。它可以遮挡人体红外辐射，将脸和手都遮盖后，即使有人用红外探测仪也不会发现埋伏者。刹车声在外面响过1分钟后，院门口出现4个人，左右两人是职业保安，中间是 SSG 高手的目标，一名涉嫌洗钱的俄罗斯商人。此人身边还有个其貌不扬的矮个中年人，好像是商人的助理或者是财务会计之类的小角色。 SSG 队员慢慢地从迷彩服下面掏出枪，枪口缓缓地向上抬，向上抬，抬到45度角的位置上。那个矮小的财务会计突然扫了他一眼，来不及细想， SSG 队员迅速地抬平枪口。与此同时，那个会计也身子横出，左肩膀撞开洗钱商人，右手抛出一件什么东西朝他这里击飞而来。 SSG 队员情之不好，转身即闪，抛来的东西撞到墙上，像鸡蛋一样破裂开，一团粉尘弥漫到周围的空气里。 其中一小部分撒到他的身上。那是银行用来识别抢劫犯的荧光染色剂，溅到身上就是用溶剂都洗不掉。直到自己彻底现形， SSG 队员头也不回，反手朝那群人连开两枪，一声惨叫从背后传来。 SSG 队员没时间查看战果，几个箭步窜上一截断墙，在缩缩的子弹中跳了出去。那是他进来潜伏时就侦查好的逃生路线，地形复杂，可供隐蔽。岂料双脚刚刚落地，后面就传来轻而急的踩踏声，居然有人能追上来。 SSG 高手并不回身，仅凭听觉朝着发出的声音地方回了一枪，继续朝着办公区疾跑，踩着碎玻璃，踩着枯枝，踩着废纸板，那声音如影随形。 SSG 高手不由得回身瞄了一眼，居然就是那名会计模样的矮个子，眼看着就要追上了自己。 SSG 队员已经跑到废厂房的办公区，面前是一排平房，他撞开破门闯进走廊。他要在这种狭窄的地方， SSG 队员刚刚站定，耳边就传来了玻璃破裂声。跟踪者撞开窗户，从旁边几乎同时跳了起来。 SSG 队员举手就是一枪，来人双脚踩在墙上，身体如猿猴般的腾空躲过这一枪。凭借本能反应， SSG 队员又是一枪打出，眼前黑影一晃，那个人已经站在自己的面前，牢牢抓着枪管，嘲笑地望着他。 SSG 高手精神崩溃了，对手的手指宛如钢钳，他抽不回手枪，神经质地连连扣动扳机，但他忘记了刚才已经打光所有子弹。 要活的！ SSG 队员听到这喊声，第一反应就是咬破指尖藏着的氰化物胶囊，然而一瞬间，矮个子伸出钢钳般的右手捏住他的两腮，一用力就让他的下巴脱了臼，然后矮个子迅雷般的打出一拳，正中对手太阳穴。 SSG 高手昏迷了过去。一分钟后，两个保安扛着昏迷不醒的敌人，另一个保安架着中枪的同事，所有人围着那个俄国商人退出废厂房，回到停在外面的防弹汽车上。四个专业保安曾经瞧不上这个绰号白虎的矮个子，现在不由得心里佩服。15分钟后，位于莫斯科卢比扬卡区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总部里，行动指挥官维克托·佐林得到任务失败的报告。 听说他们请了一只白虎做护卫。 你事先为什么不汇报？ 我们觉得那只是个传说。我听说过白虎计划，不过哪里有什么特异功能，那完全是伪科学。 把你脑子里那些科学抛掉，记住我的话，白虎真的存在。以后再遇到有关白狐还在活动的情报，你要马上告诉我。 技术工人在调试着一台很像 X 光机的仪器，王鹏翔抚摸着它，它的造型很时尚，表面覆盖着青灰色的涂层，不过它并非 X 光机，而是一台正电子辐射断层摄影仪，简称 PET。一个人喝下做过放射性处理的水，然后进入 PET， 他就会拍摄下此人大脑 活动时血液流动情况的噪音。脑的哪个部位活动更剧烈，哪里的噪音也就更明显。利用这一原理， PET 能够间接记录人类心理活动时大脑的变化。十几年来，它已经成为心理学家的尖端科研利器。 老大，您是说全世界只有三台这样的新款？ 被王鹏翔叫做老大的人是一名30多岁的年轻学者，香港中文大学体育心理学专家何志浩。何志浩正在调试 PET 的主控计算机。 是两台，而且还不能算新款，只是人家公司的样机。 老大，是让我进去做备试吗？这次玩什么？ 太极拳你会不会玩？ 太极不会。 不会没关系，简单学几个动作就行，什么野马分鬃啊，白鹤亮翅啊，练几个动作，姿势标准就行，你肯定能行的。 王鹏翔明白老师的意图，于是花上2天时间，王鹏翔从一位老拳师那里学了几个太极拳动作。王鹏翔喝下染有放射性示踪剂的水，站到 PET 的两块甲板之间， 闭上眼睛，放松，放松，好了，开始。 王鹏翔闭着眼睛做出一记起手势，然后是左右野马分鬃。 OK， 现在你闭上眼睛，把这三个动作回想一下，要仔细，每一个细节都要回想的尽可能逼真。 王鹏翔站立不动，脑海里重复着那三个动作，不过他们都只是模糊不清的影子，他在脑子里看不清他们。 不行，还要重复回忆，记住不光是那个动作的轮廓，还要想象你当时的身体感觉，你的关节，你的肌肉，你的平衡感。 王鹏翔明白师傅要做什么了，他不光在调试仪器，还要尝试着解决一个重要的体育心理学课题。不过放射性示踪剂只有10分钟效果，王鹏翔又喝下一个量杯的水，站到 PET 中间，放松身体，闭上眼睛，回忆着那几个动作的细节。细节越来越丰富，动作越来越完整，王鹏翔感到胳膊在发热，膝盖在抖动，似乎有种力量在全身上下流动。 OK， 太棒了。 何志浩的声音把王鹏翔从动作想象中唤醒。王鹏翔睁开眼睛，来到计算机屏幕前，何志浩把两张扫描图像平铺在电脑桌面上。 你瞧，这是你真正做动作时大脑活动的图像，这是前几次你想象动作时大脑的活动图像，瞧，两者的差距越来越小，这是你最后一遍想象动作时大脑活动的图像，两者基本吻合。 利用新仪器，何志浩解决了一个体育心理学中的老问题。当然，接下来他们还要做大量重复实验，才能让同行接受这一结果。何志浩兴奋地手舞足蹈，王鹏翔也很开心。 什么时候也请肖阿姨去买一台站立式 PET， 这台仪器虽然很贵，但对于快乐世界游戏公司来说应该算不上什么。 穿什么衣服见这个客人，着实让亿万富翁沃尔加诺维科夫伤了一阵脑筋呢。 这个人能够，或者据说能够控制别人的心脏，那么我要穿上防辐射金属罩们，或者坐在防护玻璃后面和他谈话。可是当着一群部下如此小心成何体统？要不 我里面穿上防弹衣，外面穿着正装，可那东西能够对付四维波吗？ 最后当那位贵客带着助手走进来时，诺维科夫仍然穿着平时的正装，端坐在自己办公室里。保安队长带着两名部下请那名助手留在外屋，再将今天的客人大名鼎鼎的瓦林金科查夫请进老板的办公室。这名助手名叫弗拉基米尔·索伊菲尔。索伊菲尔身材就像是个高中生，不过这可能只是假象。听说这个人是只白狐，那可是在国际保安领域风闻已久的一批高手啊，全部来自前苏联一支代号白狐的神秘部队。那支部队挑选新人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身高不能超过1米65，过长的神经反应回路会影响动作的敏捷性。今天的客人瓦林金科查夫身高也很符合一只白狐的标准，不过科查夫早早就名扬四方，并不神秘莫测。他是个纯正的俄罗斯族男人，50出头，态度谦和，神情举止很像他的公改头衔。俄罗斯人体机能自动修复研究院院长，据说这位自我修复大师来自前苏联克格勃的一个特殊机构生物信息研究所，是该所培育出来的特异功能超人。苏联解体后，科查夫转而为俄罗斯政要进行通灵服务，据说他神通广大，可以在万里之外遥感美国核潜艇的位置，可以闻到恐怖杀手身上的炸药气味。最可怕的是，他能在10米以内控制别人的心脏。如果他让某人停止心跳，事后医生只会当成猝死来处理。今天诺维科夫请科查夫前来，并非要治病或者遥感谁的秘密，几句话打过招呼，诺维科夫便摆出了诚恳的表情。 科查夫先生，您有什么宏伟的计划我不管也不想过问，只是求您放过我的儿子。我那个儿子做不了什么正经事，就让他退出您的团队吧。 鲍里斯·诺维科夫是他的独生子，现在不仅成为科查夫的信徒，还到处去拉俄罗斯的富二代们参加他的团体，去接受导师教诲。 诺维科夫先生，您的儿子今年已经21岁了，他有权决定自己的事情。再说鲍里斯现在不是过得很好吗？不光不吸毒，不酗酒，甚至不暴饮暴食。21岁的人就懂得过有节制的生活，看看别的富二代，你应该很知足才对啊。 大师，我不再绕圈子来，如果能让鲍里斯退出您的团队，我愿意向您的协会捐助1000万美元，不，1500万美元，怎么样？ 鲍里斯要接受系统的磨练，他的心灵将和身体一起淬火，他将成为一名新俄罗斯人。培养出这样一颗救世的种子，不是1-2000万美元可以换取的。 够了，科查夫，你那套玄学给年轻人听还行，我什么把戏没见过？ 我的学说您不相信？ 根本就不信。 那您为什么穿着一件金属铂制成的连体衣裤？谁给你想出的这种办法？斯维波不是电磁波，金属能有什么用呢？ 由于担心科查夫真有特异功能，诺维科夫最后还是在外衣里衬了薄薄一层金属铂。此刻他的心脏急跳起来，越跳越快，科查夫死死地盯着他，在开口时 声音开始带上一股磁性，一种魔力。 先生，把眼光放远点，尼采说过，人是猿人进化到超人之间的环节，那么谁先进化为超人呢？俄罗斯人先完成这样的进化，你不高兴吗？贵公子先成为这样的超人，你不该高兴吗？ 诺维科夫想喊人进来救驾，但他嗓子里痒痒的，怎么也说不出话来。好半天他总算是支撑着站起来，但身体已经近乎虚脱，双膝一软，跪倒在地毯上。跪倒的声音穿过门板后已经很微弱了，但还是被保安队长听到。他腾地站起来去开门，其他两个人不加思索朝着苏伊菲尔合围上去，像网一样罩住瘦小的白狐。但片刻间，苏伊菲尔已经不在那张网的中央，闪电般来到保安队长背后，身体凌空弹起，右掌狠狠地贴在他的后脑上，然后双脚在保安队长背上一踩，借力翻到另外两个保安身前。两个保安不约而同地把手伸到自己怀里去掏枪，所以菲尔的左右手同时按在他们的胸口上，让他们两个人都抽不出枪来。全部动作只用了两秒钟，所以菲尔推开门，科查夫正扶着诺维科夫坐在沙发上，给他抚摸着胸口。 您这样的年纪应该随身带着甘油，你有吗？ 诺维科夫指指自己的脑袋，他已经完全说不出话来。科查夫掏出硝酸甘油塞在诺维科夫的嘴里。 放松放松先生，你不会有事的。 外面的三个保镖虽然摔得很狼狈，但并无大碍。保安队长爬起后看到诺维科夫正在科查夫的掌握之中，一时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没事没事，诺维科夫先生是位好父亲，他正为儿子的事情担心，搞得心脏不太好，我已经给他服了药。另外这种金属箔制作的衣服很闷热，对身体不好，我们应该互相信任，你说对吗？ 科查夫带着助手从三个保镖身边昂然走过，不过离开诺维科夫的别墅，科查夫的表情反而凝重了起来。 谢尔盖有消息吗？ 好久没有他的消息了。老大，你怎么又想起他来了？没有消息不是更好吗？说明他不会再找我们的麻烦。 找不到他，我总是放不下心来啊。当年他跑出来搅局时，我们刚从悬崖下起步，现在我们快爬到峰顶了，这个时候如果被人砍断保险绳，你想想会是什么后果。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节目。 出说话，没错，我是说你想分手吗？曾给你驯服都就像绵羊，何解会反咬你一下？你知吗？回头望伴你走，从来未曾幸福过。